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21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19号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和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发言人20号发表的谈话内容。